大匪看天啊，哎，出之气郁啦，寻日录咗一节关于我成日都啦咳咳惨啦，其实因为冇稿啊，讲讲小台冇啦，下个礼拜咧，我哋有啲新节目推嘅，咁咧就有好多网友帮手啦，有啲知名人士过嚟做啦，咁下个礼拜再公布啦。咁第一节咧就想讲金正恩、肥仔恩、高班、特朗普唔系饭桶，两个人一打，但系金正恩真系超晒班。嗰阵时咧，曾经咧由阿萧若元开始。包括我以前啲拍档啊，佢都讲话佢两个系癫佬傻仔啊，乜乜乜乜。但系咧，我曾经做节目讲过，唔系能战才能和。金正恩同毛泽东一样，我宁要核子不要父子，总唔知我一定要有做成一个拥核国家。只要我有核子弹，你哋啲人。就要同我傾，即使你哋话任何嘅经济制裁啊、燃油啊各样嘢逼到佢死呀死呀，喺一个封闭嘅国家里面，即係等于当时嘅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又如何，佢要有嘅嘢依然有，佢要有嘅玩具依然有，佢要想嘅享受依然有，人民死佢依然对佢一啲影响都冇。当一个极权国家封闭到咁样呢，人民已经被洗脑嘅时候呢，好多嘢做出嚟系反智。金正恩明白。可以将黑讲成白。呢个就系极权社会最基本所做到嘅嘢，包括而家嘅中国共产党习近平。等一下再讲啦，只系而家金正恩顶住你美国嘅压力、你嘅制裁，然后我拉拢南韩同文在人倾，文在人唔想喺韩国打场咁嘅仗，所以佢妥协咗，造成咗一个统一未来可以统一嘅画像，特朗普无从下手。变成咗唔需要日本啦，咩六国会议啊、四国会议全部都唔使，咩俄罗斯参与唔使，佢只不过利用南韩，然后直接同美国佬倾，因为佢都明白最大嘅大佬就系美国佬。特朗普都唔系傻仔，当然经济封锁一样继续，希望再施加压力俾你。但是金正恩就是想做一场咁嘅戏，你俾咩？我只要同南韩倾点数，你顶啫，南韩都可能放弃啦，啱唔啱啊？做好多嘢都系咁，南韩可能系美国嘅私生子，即系道理上，但系南韩不嬲都系靠近中国嘅。佢哋所有嘅地域资源同埋历史传统基本上系同一，即系明朝你睇到啦，姓乜姓啊，写汉字啊，全部都系感受咗中国嘅文化，系以前嘅中国文化，系相类近嘅制度，亦都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咧，而家亦都可以好老实咁讲，南韩最近恢复翻汉字，喺好多嘅教育制度咧恢复翻汉字。大家上网可以查一查，因为佢哋而家写嘅字系唔够用，不如中文。所以而家文在人上场之后，恢复翻汉字嘅好多嘅使用。而金正恩睇得通，喺呢个时候佢只系做出咗一个扮矮仔啫。特朗普你就嚟，我只要我肯妥协，表面上你特朗普。你都冇办法强硬落去，你都要倾。所以五月底就系得南北韩同埋美国嘅会议，唔使俄罗斯，唔使日本，但日本淡定好多。佢话呢个时候唔系同你倾嘅时候，安倍晋三讲咗，佢话我哋可以迟一步，但系呢个举措 令到习近平连底裤都输埋，因为两国嘅所谓叫做咩兄弟交情啊嘛，毛泽东啊为你死咗个仔添啊嘛，啊打寒战，但系你都睇下当时二战世界，即系第二次世界抗日战争啦，唔好意思，世界大战完咗嘅时候，好多嘅军备，俄罗斯嘅军备全部都经北韩。进口嚟中国，令到中国可以打赢咗呢个国民党，呢、这个先就系事实嚟嘅。如果讲北韩欠中国嘅，喺呢个国共战争嘅时候，其实北韩佢哋用嘅努力都好多，吓、啊、借到啦咁。每一日即系个当时系冇北韩嘅概念啊，嗰阵时系共产党，即系北即系韩国嘅共产党应该讲。每一日做嘅嘢咧，都系重重复复。习近平顶唔住，因为习近平系一个东亚嘅霸主，佢而家做出嚟系万国朝王啊，系咪啊？做好多举措，就系、是、你哋个个嚟东盟十加一又好啊，非洲国家都好，你哋要嚟朝拜我，做一个叫做太平盛世，中国崛起，强国梦起。但系朝鲜即系北朝鲜啦，放弃咗，净系同美国佬倾，你根本上连位置都冇，所以咧喺一个非正式嘅访问，佢讲噶非正式访问，你谂下。我哋习近平派咗个特使去见呢个肥仔欣，肥仔欣唔见你，相传喺会议室里面连水都冇一杯俾你饮，系冇。但系当佢哋决定咗要开呢个美国南北韩会议嘅时候，你习近平系喺度哎呀金正恩嚟，你睇下唔系金正恩要嚟。是你习近平跪喺度，唔该你嚟啦。要搵阿王沪宁嚟接机，王沪宁系咩身份？我问你啦，一个非正式嘅访问系嘛？非正式嘅访问要搵王沪宁嚟接你，唔系接机，系接车。嗰、那个系政治局常委，然后同你共进晚餐，系嘛？饮极贵嘅茅台酒。跟住出嚟，大家大合照一张。行出嚟嘅时候，就好似一个你可以，因为习近平高啲，身体庞大啲，但系金正恩佢行出嚟，昂首阔步，八字脚啦，当然啦，即系呢啲人咧，就好似我咁啦，八字脚呢啲人系食四方饭嘅人，行出嚟嘅架势话俾人听，我就系大佬，后边嗰个等于保镖。你可以睇返张相，而习近平对住佢嘅系笑，但係当佢两个人呢不经意影张相嘅时候，习近平系目无表情。因为如果金正恩唔过嚟喺呢个佢哋嘅会议之前，佢哋唔过嚟，即係金正恩唔过嚟嘅时候，你呢场戏做唔落去，你做呢场戏就系话俾全世界人听，同埋中国人听。我仲系有影响力嘅，金正恩系听我讲，明唔明啊？金正恩如果听你讲，你就唔会土头灰面啦。呢几年，所以金正恩即系金日成啊，权位俾佢系啱，即系我哋唔讲世界和平，讲佢奸唔奸、老唔老土、射迫击炮杀人，我哋唔讲。对于北韩，佢呢个政权。唔系讲人民，讲呢个政权俾阿金正恩，佢系啱嘅，因为佢先至能够巩固到成个北韩嘅地位，然后向朝好嘅方面谂。佢明白能战才能和，我摆咗件嘢喺度，我就可以同你打。其实我以前都讲过好多次，金正恩就系一个咁嘅人。而家中美两国。俾佢玩弄于鼓掌之中，你哋根本上，我同你谈就谈，我唔同你谈，你都吹我唔涨， 因为我有。是咪呀，我有，你唔知道我有到点，但係我话俾你我有。所以你两个亦都驚，佢嘅飞弹唔系淨系对住南韩，唔系对住美国，亦都系等于对住你中国嘅啫。你点知佢边一日发神经突然间射两粒子弹过去上海，系咁先㗎喇。即时你崩溃喎。你唔好讲笑。所以你习近平系投鼠忌器，你亦都驚佢同美国达成咗个协议，连你最基本嘅地位你都冇。你嘅强国梦仲有乜嘢？所以唔系召见金正恩，系跪喺度求你嚟。呢、这个先系真实画面。我自己做一啲时事节目呢，好多时候近期都做少咗㗎喇。都唔系好想做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唔得。但係有啲嘢呢系个逻辑性。如果佢要嚟见，佢就应该同你傾咗之后同美国佬先至开会。但唔系喎，佢同美国佬同埋民在人傾掂数，然后你先叫佢嚟喎。即系话由头到尾就系、是、我而家傾掂咗，唔关你事。跟住你想办法关我事啦，你俾个机会我啦。好似啲女咁哀条仔呢，你俾个机会我啦。一样呀。而家就系咁样。特朗普都唔系豆腐嚟，我唔知仲有几多时间。仲有几多时间。讲讲啦，因为预咗嗰一节嘅讲唔多节，今日讲多少少啦。中美贸易战。特朗普是假意真做的，你不要约他玩假，因为选举工程，不要讲话他在这夹棋子赚几多钱和习近平估几多，这些多撚鱼，人家本身就是要打。有些人说不是啊，他摆出来的姿势啊，话嘛，到最后尾都是谈判收场，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最后尾都是谈判收场的嘛，到最后尾咪打到你扑街，他都是要做什么坐落嚟倾啊。是咪佢冇讲错。是咪但係你哋断章取义，因为人哋出嚟讲发言人都系讲呢句说话，如果要打贸易战到最后尾都系谈判收场，但係啲人就讲谈判收场就冇讲佢前面嗰句。呢、这个先就系事实嘅全部。特朗普呢个人佢要做嘅嘢同我一样大肥，唔系捧高自己。我个人嘅特性有阵时候听我做节目，我系会千方百计，我想做一样嘢，我要做成佢。特朗普都系一个咁嘅特性，呢个系一个生意人嘅特性嚟嘅。所有做生意嘅人嘅特性都会有，就系、是、有解决困难、解决问题嘅人就做适合做生意。我系特朗普都系。你成日话佢选举承诺做唔到，我换人咯。你而家话嗰个墨西哥嗰个围墙起唔到咩？佢而家又重提旧事啦。佢冇停过㗎，你输咗咩？我又撩下你，我又想办法再做。佢喺度鸠噏嘅啫，唔系咁样。每一日佢都做緊。佢边一日唔系做緊？佢选举承诺，佢而家已经搞连任啦，佢点会唔同你？因为佢选举嘅时候就话要令到美国再次强大，令到所有嘅工业翻美国。虽然佢未必做得到，但佢一定向呢个方向做嘅。好多人好天真，今日600亿，听下1000亿，可以玩斗大咁，同阿金正恩一样。我粒制大啲，我粒制大啲，射核弹系咪啊？你中国佬基本上冇还手之力啦。跟住你话，我哋抵制大豆啊，嗰啲啊全部都系呢个共和党嘅票仓，黑窒佢啦，你收档啦。系因为你强国梦，你要将自己合理化，同埋将自己强大化啫。我哋揸住佢30000多亿嘅美金外汇债券，我哋唔买佢，佢就死了。喂，唔好讲呢啲啦，你唔买佢，你可以买得乜嘢啊？是咪啊？而家啲产业唔会搬返去嘅，唔搬返去你咪搬去其他国家囉。嗰啲人啊真係唔会搬返去美国㗎，美国成本贵系咪啲产业链系咪啊，咁你抵制佢，佢咪可以搬去埃塞俄比亚囉，搬去越南囉， 搬到去其他地方咯。嗰啲人嘅最主要嘅市场唔系喺中国嘛，因为你中国本身嘅关税就犀利㗎啦。系咪第二佢亦都唔够你中国快平成熟。咁佢哋嘅嘢烧去边啊，佢哋嗰啲嘢咪又系啲订单咪又系去返美国。你啲人话美国哎屌你老母，如果冇中国啊佢又买贵嘢，佢通货膨胀你嘥鸠撚你啦。系咪啊，货比三家，边个唔识啫，我唔同你买。咪同同买咯，扶植更加多咯。制衣业，我哋香港嘅制衣业，问下香港制衣业啲工厂。而家基本上喺中国都冇得做㗎啦。我又叫做我哋叫制衣五子，有五个人系做制衣嘅，成日走过嚟搵我食饭，寻晚都喺度。佢哋已经讲话举晒手投降，有啲直头厂都卖埋啦。间厂执定几丁人。点解呀，冇得做囉。喺中国成本贵，人工贵，条例多，冇得做囉。咁佢哋点呀，搬晒埃塞俄比亚囉。而家埃塞俄比亚请一个工人200几蚊。港纸一个月唔系美金。你点解去做，冇劳工法例。哎，你剥削人系剥削㗎啦。而事实就系咁嘛。当时日本兴起就因为美国有需要，美国啲嘢贵，日本嘢平，咪去日本囉。跟住日本啲嘢开始贵啦，做到自己嘅品牌啦，咪亚洲四小龙啦，系咪亚洲四小龙出咗头啦，跟住啲嘢开始贵啦，咪中国大陆囉。中国大陆开始贵啦，咪去缅甸、老挝、越南、埃塞俄比亚囉。系咪呀，不停都系向低价走。所以呢贸易战系会打嘅，喺个程度有几高嘅。因为特朗普佢真系唔系黐线嘅。佢系向緊佢自己嘅选举承诺进发緊。佢有冇不停咁做緊呢、这个贸易壁垒，成日讲加关税，跟住等你断个条件同佢傾，系咪？而家墨西哥、加拿大开始啦，北美协议又开始重新嚟过啦，系咪？日本踢走咗啦，跟住 PPT 我唔制啦，跟住呢就由加拿大、日本呢啲牵头，越南佢重新搞，就将中国平气咗。但系呢啲其实所有嘅国家都系美国嘅附庸嚟啫嘛，佢冇参与，但系实际佢影响力喺呢度。非洲都系，非洲而家亦都搞紧非洲嘅佢哋嘅协议，将你其他嘅势力踢走咗。而家系南非未加入啫，但系影响力亦都喺度。成个中东石油嘅命脉就系喺美国佬度，你卖几多钱系决定喺美国佬输出几多页岩气啊！我能够令你赚钱，你继续；我唔令你赚钱，我就出蚀息叶岩气。你可以整得几多？而家佢吹鸡，我上集讲过，即系两个礼拜前讲，欧盟德国第一个企业已经系支持佢啦，日本支持佢啦，加拿大、澳洲全部归队啦。佢打唔系同你打，系佢所有嘅盟友同你打。你中国佬有冇本事叫你啲所谓东盟十加一一个你都使唔喐啊？呢次讲到呢度。